偏貿易主義及保護主義，中方亦都為促進全球貿易發展作出積極的貢獻。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及珠江口以西一带。另外，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会在晚间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1至23度，吹和缓偏东风，晚间风势逐渐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呢节财经消息未能够提供。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睇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系接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龙尾喺康庄道桥面。东九龙应该系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龙尾喺东港中心。另外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车多繁忙，龙尾在花园道口。在九龙方面，秀茂坪道因为有工程，去顺利方向近住晓光街的部分慢线是临时封闭了，一带车多。现在龙尾就排到落去将军澳道近住观塘游泳池。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是慢车。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龙尾接近果栏。提一提大家啦，喺屯门公路因为试行交通安排，去元朗方向近住青朗公路支路交界嘅一段慢线啦，系封闭咗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大榄隧道入口去九龙、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青山公路月品酒店去九龙、清水湾道郑直之去大清、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最后揸车的朋友要留意，今晚日落时间是傍晚6:41，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6:0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CIBS 全新一季节目带嚟科技主题， 区块链系一个好新嘅技术， 建筑界里边用咗好多虚拟实境嘅。 点解 STEM 咁重要呢？ 继续有少数族裔节目，今次有在港拉丁美洲裔朋友参与。 古巴男人好大男人噶、 哦。Oh yes, absolutely。 咁你最拿手广东小菜系咩咧？ 粗粉。 旅游书不会告诉你的拉丁美洲。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疫情以来，多谢大家自觉自律，保护所有人。 多谢大家保持个人和环境卫生， 为抗疫付出努力。 我们一定要出多分力，记低出门行程，不舒服就不要上班或上学，及早看医生和做检测，香港就会战胜疫情。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些。 同心抗疫，切勿松懈。 美国天王级摇滚乐队 Toto 曾获格林美6个大奖，更被列入美国音乐家名人堂和博物馆，在世界乐坛写下超过40年辉煌历史。 电视节目演艺盛会 Toto 烈日之旅40周年世界巡回演唱会， Toto 多年来经典金曲火热送上， 星期六晚11点， 星期日下午1点， 港台电视30日。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佢哋呢一对组合嘅歌曲咧，一路都系好受大家欢迎啊！今次都揾嚟呢对 rapper Megan Thee Stallion 嘅合作，好有新意。Maroon 5再加埋 Megan Thee Stallion， Beautiful Mystics. It's beautiful, it's bittersweet. You're like a broken home to me. I take a shot of memories and black eyes like an empty street. I fill my days with the way you walk and fill my nights with broken dreams. I make up lies inside my head like one day you'll come back to me. 有冠军上嘅呢一首新歌啊，本周上升到去 Hong Kong Top 10嘅第二位，绝对坐亚望冠啊 ！Maroon 5 featuring Megan Thee Stallion， Beautiful Mistakes。 Hong Kong Top 10，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高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嚟到 又唔記得日子啦， 四月八號最安全，四月八號星期四， 耶！ 騷動音樂係有我波成分神係啦，我同嗰啲朋友咧，其實有一個嘅嗰啲 group 啦，大家傾偈，咁我上面咧除咗會交流一啲手機遊戲嘅資訊之外咧， 係 就會係關於動漫嘅會喺嗰度講嘅。 哦，係咩？我聽講你仲有個玩具 group 嘅喎， 有一個玩具 group 啊。仲有一個珍藏 group 啦，即係睇啲珍藏嘢啦，咁樣樣。 咩叫珍藏？ 啲閃靈閃卡啊，嗰啲咁樣好多，嗰啲 即係嗰啲 yes 卡啊， 好多啊，係啊。 嗰啲咩足球小將限定珍藏版啊，咁嗰啲 嗰個 group 名。 嗰啲都好似賣好貴嘅喎，即係而家嗰啲 Pokemon 嗰啲卡咧，我見上網都可以炒好貴。 好勁啊！ 真係㗎。 唔系啊， 系咩？我 sorry， 我认真咗添，对唔住。 咁咧，嗰、那个。我突然间去咗边度啊！我记得啦，咁、 啊、 因为近排喺即系日本嘅动漫咧，叫做新一季度啊，即系佢哋去到四月左右就会有新一个季度， 冇错，新番 系啦，咁佢哋就开始出紧啲新番，咁大家会喺度讨论啦。 最近有冇睇紧啲咩啊？你 我啲英雄学院啦，出咗两集啦，系啦， 系咪第五季啦？ 第五季啦，已经。跟住通灵王我未睇嘅， 通灵王 有冇以前细 好耐噶咯噃？ 二零二一年出一个即系重新制作嘅 version。哦 ，OK OK， 系啦，咁就喺而家新番嗰度出紧嘅咁。 系。 咁有呢啲，咁即系新嗰啲大家会讲啦，但系你知道新嗰啲有阵时候其实佢系去到唔知第几季，你要翻去以前，你要重温噶嘛？你讲季同季之间，可能第四季讲紧唔知道上年，你已经唔记得啲剧情啦咁。 冇错。 咁所以就喺度讨论到一个位置就。会唔会翻去做翻功课，睇翻前作，然后先至开新嘅一季嘅？ 哇，你好得闲先得。通常咧，即系如果咁样嘅状况啊，我都系顶尽咧会上网去睇翻，即系因为其实你睇过，你大抵会有啲记忆噶嘛。咁我就上网睇翻嗰啲剧情简要咯，咁就会重温。哦，例如巨人咁样啦，巨人而家咪最后一季 啦 嘛， 翻到 season。咁我都会即系因为其实巨人啲剧情都颇为复杂，我每一季咧我都要。 再望翻之前講嗰啲乜，咁我就睇翻上網一啲文字簡介版咯，或者有時咁樣咯，我索性睇漫畫版，漫畫睇得快好多 哦， 咁樣咯， 係係係係 係啊， 咁我咧我嘅取態就係我話我唔會睇翻之前嗰啲嘅，即係記得就記得，唔記得就問人或者算啦， 係， 因為我去睇呢啲作品，我一定係。即系由头睇到尾，同埋我系唔会飞嚟睇嘅。即系如果我要重温翻过去四季，即系讲紧可能嗰度有四十几集咧， 系 我要睇翻四十几集，我先至能够睇新一季嘅话。吓，咁其实呢季做完。 咁海贼王点算？ 所以海贼王系冇睇动画嘅， 同埋每次都睇八百几集噶啦， 真系搞唔掂啊！ 系啊， 咁但系 group 里边系啦，那个讨论位就有一个朋友佢话。佢系会飞住嚟睇，所以佢系可以重温到嘅。举个例，攞翻我的英雄学院为例啦，咁而家出第五季，佢话佢话我会睇翻之前嗰啲啊，咪飞住嚟睇咯，即系咁教快佢又好啊，或者你跳住嚟睇呢一集，你知道系有重要剧情，咁你咪睇翻嗰段咯。 哦 okay, 用一种咁嘅跳住嘅方式嚟去， 系或者可以一路做嘢，跟住然后你一路播住，跟住然后仲要系两倍速咁样啊嘛。 系啦，咁当然嗰、那个即系嗰个两倍速嗰个制，其实喺啲串流平台其实系有争议噶嘛。之前喺外国一啲。我冇記錯，啲導演啊，講緊電影其實都係唔係就係動畫。 嗯、 當佢多咗一個咁樣樣嘅掣嘅時候，係會影響到大家去觀賞一個作品嘅嗰個習慣啊嘛。 我同意嘅， 多咗個 option， 係係係， 你較快嚟睇。 唔係，但係我又覺得咁樣睇嘅，有粒掣俾你係為咗大家嘅生活需要嘅節奏係唔同啫。咁撳唔撳係喺個觀眾自己嘅手上面噶嘛，係咪先？咁同埋我想講嘅一樣嘢就係你頭先講呢一粒咧較快兩倍速嘅掣咧。我原來在電視睇用嗰個串流平台睇咧，我係冇得教嘅。我原來得電腦先有得教嗱，我唔知係咪我個電視機舊，所以冇呢個咁新嘅功能啊。 換電視咯，要換電視。 為咗教兩倍速而換電視都 OK 嘅， 都 OK 嘅，值啦，完全 值啊， 值價， 值真係值。咁樣咯，咁但係你講起呢樣嘢咧，我又想講就係咧，動漫我就好少會飛嘅，始終因為講緊係二十分鐘左右一集啦，其實對我嚟講嗰個速度都還好啦。咁、 嗯、 但係咧，因為我太太咧，佢好中意又喺啲串流平台度睇啲劇嘅，即係包括韓劇啦，有啲係內地劇啦，有啲係外國嗰啲劇啦咁樣。我記得佢之前咧有一套咧係靠教兩倍速咧先。個節奏先等於好似人哋一倍速咁嘅速度，就係、是、嗰套叫做唔知咩《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佢話你睇下呢套劇好過癮㗎，教兩倍速咧，你先發現佢個速度係正常嘅咁樣，因為嗰套劇唔知好似。好似有幾十唔知八十幾集定係六十幾集咁樣啦，咁每集有成九個字一粒鐘咁樣，其實你要睇曬成季都頗為辛苦嘅。咁佢就會一路做嘢，一路就開住個兩倍速，而你係可以好清晰聽到佢啲配樂啊，聽到佢啲演員嘅對白咧，係聽得到嘅喎，兩倍速都。咁我覺得啊，都。咁縮返埋都 四十集咯， 慳唔少時間㗎。 即係由八十變四十咯。 係咯係咯咁樣咯。咁所以佢 放慢咗好多嘢咧，佢拍完出嚟之後。 係，但係我亦都明嘅，即係因為每個作品咧，嗰、那個導演嗰、那個監製，佢會覺得應該有佢嘅節奏喺入邊，即係有啲電影你。例如生死時速咁先算啦嚇，咁你不能夠改變咗佢嗰個節奏噶嘛？如果唔係。架車就好慢㗎啦嘛，或者太快㗎啦嘛， 就冇生死嘅感覺啦。 係啦，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有一樣嘢你頭先講得好啱，就係點解啲導演會反對係其實你尊重翻嗰個作者嗰、那個原作者嗰、那個創作，其實佢係有佢嘅生命，有佢嘅節奏喺入邊嘅。 係啊，咁所以你除咗串流平台，你網上嘅睇片嘅 YouTube 嗰啲都有噶嘛。 嗯。 另一樣得意嘅就係當我同朋友講到呢個位置，我就諗起其實有陣時咧。有啲朋友会中意介绍一啲歌，话你将佢教两倍速啊， 系啊系啊， 即一点五倍速啊，或者你教慢变零点七五倍速啊， 会好听咗， 系即系歌会唔同咗。 尤其咧，我发现呢一样嘢系 apply 落一啲嘅EDM 嘅音乐类型度系特别容易中嘅、 哦。 有好多时候咧，因为而家有啲 EDM 兴系可能本身佢个速度系soft 少少慢啲噶嘛，跟住然後教翻可能 1.25 倍速啦，嗰、那個好爽嘅感覺就會嚟啦，你就會跟住個 groove 喺度啊 按下按下，哇，原来咁神奇嘅，本身一首慢嘅 EDM 可以变到做一首咁 groovy 嘅 EDM 嘅。哦， 系，因为你讲起 EDM 系佢有佢哋嗰个 BPM 咧，其实佢哋有少少 reference 嘅。嗰时啱啱开始学听嘅时候，有一啲朋友去。话你入门咧听嗰啲类型嘅时候，除咗听佢用嗰啲乐器或者声之外咧，其实速度咧都可以分野到一啲咁样。 嗯嗯， 譬如EDM， 我哋一般听嗰啲最 classic， 可能electro house 嗰啲咁样，即系最 classic 嗰种。你听到 EDM build up， 跟住有个 drop 嗰啲，佢话嗰啲通常咧就128嘅， okay， 即系个 BPM， 哦， 即系 beat per minute。 嗰个系一个叫做我哋叫做制式嚟嘅，系嘛？ 系啦，即系每分钟几多个 beat 啦。 嗯嗯， 系啦，就通常系128咁，但系其实佢前前后后会有少少褪嘅，可能有啲125啊、126咁样， 嗯嗯， 就会有咁嘅速度。跟住另外有一类嘅，譬如叫做dubstep 咁样样啦，嗰种咁嗰啲你睇翻可能75咁样样。 吓，啊，咁慢嘅咩？ 系啊，佢 dubstep 系啊，因为佢其实佢但系好有少少 tricky 嘅，因为佢话就话75啦，咁， 嗯， 但系有时可能有啲软件嘅显示出嚟其实系150嘅，即系75乘二啊，系啦，咁就睇可能嗰个软件佢分析嗰首歌嘅时候， 嗯， 究竟佢分析个拍子系分析边啲啊？ 哦，即系44定系38咁嗰啲 friend 啊？ 系啦，或者佢嗰四个即系个44，佢点样数个44咧？咁， 嗯， 所以就会有机会系75， 嗯， 或者150嘅咁样。 系，嗯，咯，因为我成日觉得啲 dubstep 系好快，嗰啲嘟嘟嘟嘟嘟。 但系如果你就系听嗰个重拍嘅话，其实佢好慢嘅，佢系重拍同重拍之间佢 fill in 咗好多嘢，令到你觉得个速度快咗咯。 明白，明白，明白。 咁所以，但系其实你睇翻，我嗰时都觉得好奇，咁快点解系75咧？咁因为数字越细，即系代表只歌嘅感觉个速度上面可能会慢啲嘛。 OK， 系啦，咁得意在就系嗰阵时即系知道咗呢啲之后，就做一个参考去听一啲歌啦。咁， 嗯嗯嗯。 咁但系我无论系睇戏啦，听歌啦，或者其实食嘢啊，或者咩各样都好咧，我系好中意咧。嗰種叫做原裝正版啊， 係係係係。 譬如寫個杯面咧，我就係中意個杯面係咁，唔好同我加任何嘢上去。 係 聽歌咧，我都係中意聽佢 original version 嘅。 係， 如果你以前啊，真係講緊 remix 啊嗰啲，我就唔中意。 OK， 因為佢改變咗我對嗰隻歌嘅 佢應有嘅樣貌係嘛？ 係啦，以前我係唔中意 嘅。 佢嗰樣嘢生出嚟點咧，你就唔好喐佢啦咁樣樣。所以嗰啲咩校倍速嗰啲，我係覺得。咁奇怪，咁人哋生出嚟唔係咁樣樣，根據我嘅嗰個 criteria， 呢啲嘢我係唔 OK 嘅咁。咁但係其他嘢咧都係 keep 到呢條線。咁但係唯獨是可能而家譬如做 EDM Friday Mix 嘅時候，有時你啲歌要轉啊， 係啊係啊， 係啦，或者要做 mixing 啊， 你要改佢嘅速度， 係啦，嗰啲速度就要改啦。又或者原來你會，嗯，即係我會開始明白，我一首歌有 remix 或者點樣，佢係有好多唔同嘅人對於嗰個 melody 嘅一啲。嘅演繹咁樣， 嗯嗯嗯， 即係純粹係喺即係電子音樂上面，我就開始接受到啲嘢佢同原版唔一樣啦。 哦，呢，這個我都係嘅，即係我亦都點解頭先我會話喺 EDM 度我見到呢個情況比較多嘅原因，就係我覺得 EDM 你將佢校 1.25 倍速俾我嚟講係比較容易接受嘅。你試下係一首慢歌校 1.25 倍速咧，即係做啲好傳統嗰啲 pop song 咧，咁我就覺得好奇怪嘅，因為佢有時你係咁噶嘛，你校快咗咧，佢連個人聲都會變尖咗噶嘛。係 㗎，因為佢個 pitch 會唔同咗， 高咗， 高咗㗎嘛，咁 係啦，咁所以我係接受唔到嘅。咁但係 EDM好多时候未必是以那个 vocal 为主，咁所以我觉得OK， 好爽喎，听落去咁样咯。 我记得嗰阵时最夸张系有人话将矛盾一身教快嚟听， 我只系记得张敬轩咧教系咪教慢啊？降两度嘅来源就系因为啲人将啲女歌手嘅歌。教慢咗就变咗张 敬 轩 把 声 啊， 系啦，记得系啦，系啦，就系咁嘅原因啊嘛， 系啊，就系呢个咯，咁啊， 即系好神奇嘅，即系喺音乐呢个领域度，嗰个倍速系好多玩法嘅，咁啊，以前都系你当然要有个音乐软件先做到啦，咁啊，而家好多串流平台已经俾大家自己摸索到你自己中意嘅嘢啦， 系啊，即系对于嗰个速度上面嘅嗰样嘢点样影响住啊，咁样样，系啦，我哋讲咗咁多呢一样嘢，大家又喺度啲听众喺度估紧啦。究竟呢两个人讲到呢度会播咩歌咧？咁啊， 都极速传说咁嗰啲咯，头要有尾摆，但系可能系慢版今次咁样。 定系会播张敬轩嘅歌咧？系咪咁样样？即系 Speed Escape 咁样有 MV 出，系咪会播呢只咧？都唔系，系播呢一首歌。呢一首系吴浩康嘅新歌。 我哋见到个歌名同埋歌词嘅时候，觉得咧佢将人生嘅呢啲话题咧放落去头先讲呢个倍速嘅概念嗰度，而有呢一首作品叫做《十倍速》。 加速再加速，二三倍速手话，在你出生到安息，赶得上记录吗？每一天过一天，快得没有相差。伴侣相识到分开，慢一些可以吗？留不对放慢的落下，没有空间资格去讲优雅。让半分钟走马看花，直到一天双眼老化。六倍速，十倍速，未到出世已老化。回头想一秒的结束，那一秒可以被控制。一次的满足，再一次感觉被装逼。可否一按制点暂停，好好点算做过一切。一个一个他，每一个都会被接替。一格的记忆，那一格恐怕停不低。消费太多张记忆卡，记低那个经典，用你一生去剪辑六分钟个舞片。如一天感觉三十年，为了追逐恐吓我的死在那天，时来参数远距那天，十倍速也倍速，逐秒逼你说再见。回头想一秒的结束，那一秒可以被控制。一次的满足，再一次感觉被作废。可否一按制点暂停，好好点算做过一切。一个一个他，每一个都会被接替。一格的记忆，那一格恐怕停不低。几多幸福感动画面都经已逝，无下惭愧，剩不上什么真心珍贵。一幅一幅温馨上演，一张一张逼真笑脸。下个春天总想到上个春天，那一秒可以被控制，一次的满足，再一次感觉被作废。不想等到某日病危，欣赏早已错过一切。赶快赶快些，要赶快做疲累蚂蚁。踩了一次有只双脚，恐怕停不低。加速又加速，但终点深不见底。逃离时机，只想按下好减速的掣。 佢系吴浩康啊，有佢新嘅派台作品啊，歌名叫做《十倍速》。 啱啱咧，你讲起呢、這、一个即系教几多倍速睇片嘅事情啦，我又突然谂起，即系我终于都明白点解而家网络上边会咁兴嗰啲即系可能五分钟讲完一套电影嗰啲 page 啊， 我真系好少睇。 系啦，甚至乎系点解而家天竺鼠车车会咁红？系因为嗰个信息碎片化嘅，系令到大家个好啱大家个生活节奏啊！即系大家已经系冇一个时间系坐低一粒钟同你去慢慢抡一套戏或一个剧集。 反而佢就係覺得，喂，我五分鐘原來可以攆完一個故仔，唔需要聽佢嗰啲冗長嘅對白，嗯、或者可以省卻咗好多無無謂謂嘅時間，咁所以大家覺得好爽。我發現我都有呢個傾向嘅。因为即係有时我喺屋企都会一路做嘢，咁但係一路开住啲嘢嚟睇啦。咁我都系会开嗰啲呢，即係咩谷亞莫啊，同你十分钟讲完套戏嗰啲。咁、你又觉得嘩好充实啊，呢十分钟我觉得。即係我一路完成到我嘅工作之余。 又好似睇咗套戏。 我又系啦，好似完整咁睇咗一套戏咁。 又可以同人讲到喎。 係啦係啦係啦，最重要系啱啊，你讲即係你可以有话题同人倾啊，你会唔会系咁啊？ 我真系冇啊。但我明呢，除咗你啱啱讲话可以短时间睇完一套戏之外、我觉得另一样嘢就系啲人投资时间太珍贵。我揀边套戏睇呢，睇呢啲五分钟介绍系一个预览。究竟我喺呢云云咁多套戏里面我睇晒啲预览，然后先就决定我真系花时间睇完整版揀边套嚟睇囉。 所以我而家呢最近喺串流平台都开始有一个好严重嘅状况，就是我开始揀唔到嘢嚟睇。因为我真系好驚我自己浪费咗嗰两粒钟嘅时间。 同埋呢，男人系咁样嘅。揀片嘅時間呢係特別長嘅，真係睇嘅時間呢係會短啲嘅。 飛住嚟睇嗰啲係咪？ 係啊，飛住睇重要嘅部分。 邊啲片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十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11549宗确诊，当中两宗是本地感染，患者包括一名三岁女童，另一宗源头不明，涉及一名70岁女病人，居于屯门友爱村爱辉楼第三座，已经退休，她没有病征，本月6日因为其他健康原因入住屯门医院，透过入院筛查确诊。另外八宗是输入国案，五人从菲律宾抵港，三人来自印尼。首宗涉及香港国安法案件的被告唐英杰，涉嫌去年7月1号在湾仔驾驶插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中英标语旗帜的电单车，冲越三道警方防线，他否认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及恐怖活动罪。高等法院专责处理国安法的三名法官处理是否接纳控方早前递交由岭南大学历史系教授刘志鹏撰写的报告，分析案发时光时口号的意思、背景及是否属于违反国安法的内容。三名法官休庭商议后，决定批准报告中有关光时口号起源致意的一部分呈堂，拒绝余下部分，书面理由择日公布。旅游发展局早前提出赏你住活动，由3月26号至5月31号，市民在本地零售及餐饮实体店消费满800元，凭最多两张机印收据正本，可以换取500元酒店住宿计划折扣。旅发局说，明日上午10点起，市民可以根据活动网站所列出的参与酒店名单及联络方式，凭消费收据直接联络酒店预订。大约140间参与酒店的所有500元或以上一晚或连续两晚住宿计划都适用想你住折扣，名额共20000个，先到先得，每间酒店获不同配额，额满即止。欧洲药品管理局公布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可能与罕有血栓有关联，监管机构已经要求更新英国及欧盟的疫苗标签。阿斯利康方面表示，目前计划保持不变，将继续与香港及澳门两地政府紧密合作，按照协议向港澳市民提供阿斯利康新冠疫苗。药厂表示一直积极与监管机构合作，更改有关产品信息，亦都正了解个别案例、流行病学以及寻找可解释呢啲极罕见事件的可能机制。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介乎21至23度，吹和缓偏东风，晚间风势逐渐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 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的慢线有意外，现在一带交通挤塞，车龙排到近观塘码头。就在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的慢线有意外，龙尾在观塘码头。另外在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龙翔道游乐场的慢线架早前曾经有坏车阻路，坏车刚拖走了，车龙有大消散，现在龙尾去到近星河名居。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近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车龙都排到近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去到近东港中心，而在秀茂坪道因为有工程，现在秀茂坪道去顺利方向近晓光街的部分慢线是临时封闭，一带交通非常繁忙的，现在将军澳道上行去将军澳隧道和秀茂坪道的支路都是非常挤塞，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新界西贡公路近北港来回方向的交通繁忙，现在入西贡市中心方向的车龙就比较长，龙尾去到白沙湾码头。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月品酒店去九龙、大榄隧道入口方向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和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现正免费为市民接种新冠疫苗，优先群组包括较高感染风险或较高危人士，市民可以上网预约。政府分阶段在18区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医院及指定诊所安排市民接种，亦为院舍提供外展接种服务。户己户人齐打疫苗，上 covidvaccine.gov.hk 预约啦。 阿思维，而家买嘢真系好方便啊！好多商户都可以用智能手机付款啊！ 但系你要小心睇实部手机，因为部手机或者智能装置你开通咗付款功能之后，万一唔见咗，除咗肉肚部机之外，仲要担心俾人攞出嚟付款或者过数，真系好多重损失啊！ 放心啦，我设定咗呢个屏幕自动锁定功能同埋严谨嘅开机密码。 星期六早上6点到9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阿姑阿 志，知识会者。 学界创造主持钟杰良、彭美斯， 香港网球手王康仪曾经参与四大满贯，曾经晋身双打四强，仲创造出晋身澳网八强，成为香港第一人。 打温布顿就见到 Eason 喺个场侧边嗰度，咁之后打完呢场比赛之后，即刻咁样行过去就同你影咗张相咯。 逢星期六晚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学界创造。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处理压力佢嘅方法系暴食。 神话入行之后受过不少批评甚至攻击的，以往他还会暴食减压，而新作品正正是讲网络暴力的欺凌现象，以过来人的身份寄予自由表达的时候，切忌伤害别人。中国 JNF Nicholas 电视有 Oscar 上榜6个星期，上升7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9位 Anson Low Eagle。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布穿梭，当做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极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会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哇哇哇哇，直接感觉。 波成啊，琴日喺节目讲手机 game 货金咧，我老婆听到啊，点算好啊？线上等。 嗱，呢单嘢要拆咧，都唔系冇办法嘅，就系、是、啊，诚诚实实、坦坦白白咁样认错咯。但系重点系你信誉记录过往系点咧？ 你答应的不想再知，你忏悔的。听过万次，和你讲口齿，应真心力透支，逐次自欺，失望无事，怀疑人生扭曲心智，盲目强忍有限时，为你累积伤害，迟早会出事。算你道歉讲下次，而我不想试，心灰教我知，用情只准到此，用完即弃大家满意，继续你的坏事，原谅你难道轻易，流泪过每日如是，情人节他但我拒绝再讲下次，无谓生多次，心灰够我知，用情只准到此，用完即弃大家满意，继续你的坏事，原谅你难道轻易，流泪过 听过有何雁诗的灰旧，不过我看怕奔神你这些坏习惯的东西不是这么容易说改就改到的，特别是一些鸡毛蒜皮的东西最容易戒得甩。 独若 越吃越着迷，不舍得放低，被你是弱到死去活来，亦厮守到底。突然毒发，呕心沥血，兴奋到自毁，怪也只怪任自尊给你贬低。让步便让大坏人斗胆的说谎，习惯被骗以令信心摇晃，其实这种沉默才是帮凶，犯共同合作绑架我重组命案，害我还自责任由我纵容对方。原谅你先要处死自己，难为我再偏袒你，是否太过谦卑，有情绪都只可处起，其实我讨厌斗争自己，我都看不起理想罪人没骨气，真坚持还是软弱地奉信，歪理歪感情亦算感情变得悲。自问若你在面前敢开口重伤，便杀掉我最后爱的遐想，无奈你表情上仍做哀伤，诚实期待我宽恕你和他遇上，若要盘问你为何我躺着亦中枪，原谅你先要处死自己，太过谦卑，有情绪都只可处起，其实我讨厌斗争自己，我都看不起理想罪人没骨气，怎坚持还是软弱地奉信，歪理歪感情亦算感情变包庇，似你似令更分离，请勿痛惜这心扉，逼我下决心证明心已死，其实我可以爱惜自己，如果我戒得到你毒死自有心机，挽留我更令我猜忌，遗憾我暂时没法抽离，却竟如心死这出戏， 终于揭晓咗啦！究竟系不如咩你呢？林欣彤嘅生日派台作品《不如憎你》。 无事道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再遁地，在烦乱之中找找氧气，失意能否不提起，糊涂地闯天地，不想要三幅被，只想要随便地随心的结尾，忙着为明日打算，怎知道只得忘乱，忙着看手表竟不知分秒停转，傻着笑提问点算，或过错不需要点算，无损的可能是分寸，去吧无用计长短，无事道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天飞，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孤笼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福气，只需要随便的随心的结尾。 忘掉有几多亏欠，纸上有些欢笑嘴脸，名和利都不需刻意盘点，常为无聊事打算，或会算出一片青天，随便走得不绝一点，去吧无用计条件，无事道与你是与非非，继续往前飞，在旅顿地在烦乱之中找到氧气，摆着乌龙燃起，糊涂地闯天地，不需要三波起都可以迷着路行起，是道与你是与非非，盼待往天飞，却要撞地，在忙乱之中找到勇气，一片尘埃中起飞，糊涂地闯天地，只不过三伏悲，只需要随心编，随手写结尾，当一个幸福的傻更更的你。 听过林家谦的《神奇的胡桃魔药》，可能受过伤害啦，跟住亦都会沉迷喺当中嘅。对嗰个人，无论爱人又好啦，你嘅屋企人啦，你嘅朋友都好，都系有一种密不可分嘅牵绊喺里边。中间可能经过好多嘅背叛啦，又或者啲唔开心嘅事情嘅，但系最终系咪可以睇得咁开呢？你敢不敢打开那道真相之门呢？ 嚟自童话故事《蓝胡子》啊。第日到真相之门，究竟你有冇勇气打开佢呢？Per se 嘅无门，究竟点样去接收呢啲信息呢？开心唔开心呢啲都系等你自己去决定嘅啫。特别喺呢个咁疯癫不正常嘅世界里边。 夜半一点，或半间戏院，胡乱幻想可降落到冰川，再浸温泉。Yeah yeah yeah，大厦外边一时都太短，谁寂寞得早也没知亏损，地转天转。你问快乐哪秒结束？Yeah, 我未结束。Yeah, 楼梯中再拍着吉他，都会遇上风。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re are bad times, tough time, down time. 如果四月八日不分早晚，疑难杂症又得。末世总算圈，如能越恋祝你觅到首选，坐上飞船，我令宇宙节奏放松，耶，而你在太空，哇哦，从心中来泪学种花，莫会遇上风。Cause what we have is good time, good time, good time. Whether there are bad 听过有 MC 张天赋嘅第一首派台作品叫做 Good Time， 之前佢出现咗咧，同阿 Jude 有一个合唱版本嘅，就系嗰首十分错咧，就好似揭露咗咧佢会出歌一样。咁呢个版本有冇啲咩玄机咧？ 大话越被放大，越混乱越被贩卖，同东都博我戴羊群舞摆。事实若未够坏，就尽量越做更坏，同东都要刮太阳才理解。呼声多清脆，指尖多尖锐，点击率浮过的山水，呼掉于地雷，而低调实在没趣，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跟对。 Follow 知道诚实是真理。若果不吸引你，请尽力回避。 而嘅呢一首新嘅版本 ，at Prince Joyce hashtag Anson Bean。 啊，确认盈盈已经进入今年嘅发情期，雄性大熊猫乐乐庭同时亦都喺栖息地留下气味标记，以及不时嗅探盈盈嘅气味。团队表示会密切留意两只大熊猫嘅身体状况，以制造机会俾佢哋自然交配。天气方面，越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影响广东内陆及珠江口以西一带。另外，现时影响广东沿岸的偏东气流会在晚间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气温介乎21至23度，吹和缓偏东风，晚间风势逐渐增强。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多云，风势颇大。下周初天色较为明朗。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慢线嘅交通意外，仲系处理紧噶，龙尾排到去丽港城。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演艺学院，西行过去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都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之内。而家香港仔隧道北行去红隧方向啦，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去到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去到北角警署，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有少少车龙排到去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方面，因为深茂坪道有工程，去顺利方向近住晓光街的部分慢线临时封闭了，一带相当之多车。现在将军澳道上行慢驶，龙尾排到去东九龙政府合处。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近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西行去荃湾，近住星河名居的一段咧，车龙排到去观塘道近九龙湾港铁站，同埋伟业街近上怡道。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咧，桥面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喺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北港之前啦，曾经有交通意外，所以一带比较交通繁忙噶，龙尾排到去南边围回旋处。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嗰段车多繁忙，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另外，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咧车多繁忙，龙尾安定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龙尾咧就排到近龙日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月品酒店去九龙、大榄隧道入口去九龙、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大埔公路松仔园来回和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咏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咏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日语动漫歌曲系列由超和年代正式开始。我最爱超和动漫歌曲系列。 今聴いているのは各ロビンの番組です。ぜひ聴いてください。 星期日下午四至五，天空海阔百元号，超和年代回忆系列动漫主题歌曲音乐集。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旅行点样先至可以变得有意义呢？今个星期六游学全世界邀请到超级马拉松运动员王浩辉辉 Sir， 同大家分享一下佢点样可以一边执垃圾，一边环岛，一边贡献社会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朝早十至十一，方子豪游学全世界。 Bossing 啊，今日呢位嘉宾个名好好发挥，听讲你五秒就已经谂好咗咯。 冇错，完全见得人啊，听住咯。 力尽完美， 会唔会求其一啲啊？ 我觉得几好啊。我哋苏动音乐嘅嘉宾咧系有力尊嘅，你好啊 ，Hello， 你好你好， 真系好快就已经谂到啦，力尊完美，连个字嘅写法都唔使改啊！呢、這、一个 你真系 好期待， 呢一个系走唔甩噶啦，呢一个。首先我哋要将呢个卷轴交去力尊手上先， 系啊系啊，可以打开嚟即刻望下呢个力尊完美，我哋写咗落去啊， 好靓喎，写得。 呢、這个系多谢监制嘅， 系我哋监制卡文系啊，佢有练开字咁样， 多谢 。系啊，我哋好快就觉得、哇，好，其实好期待送俾你嘅，因为真系我自己都觉得好满意啊呢、這个。 多谢你啊， 你自己可以悭时间，你梗系觉得好满意啦，咁 样。屋企后边而家就系争一个嘅可以挂起嘅一个物品，我觉得呢个真系非常之适合啊。 系啊，呢个可以，呢个可以随便摆喺屋企嗰度吓。 多谢你啊 ，picture 又好啊，咩都得啊， 冇错。 系啦，咁啊，每一次除咗会想即系叫做一个小礼物啦，食一个字之外，其实系想从呢一句嘢里边咧，了解多啲我哋嘉宾嘅嘢。咁啊，力尊完美呢一句嘢本身个意思亦都好出啦，即系可能系讲紧对自己要求高啊，好每一样嘢希望追求到极致咁样。 系， 其实你系咪一个咁嘅人 咧？呢个系真名嚟嘅。咁但系起呢个名嘅时候咧，我从我妈妈得知咧，其实佢系仲有另外一个选择嘅，但我已经唔记得咗个选择系咩名。 系。 咁但系佢就话咧，另外一个冇拣到嗰个咧，个意思就系、是可能会有啲好啲嘅成就啊，或者高啲嘅成就啊。咁呢一个就最主要系身体健康嘅。 嗯。 系啦。咁但系因为我妈妈可能佢哋读书都唔系话好叻啊，佢都系揾师傅去起呢个名啊。咁但系佢嗰阵时候就冇用到呢个四字词去解释呢个名俾我听嘅，直至到我读书嘅时候，有啲中文老师同我讲：，原来你个名字有个咁样嘅四字成语可以用到嘅，咁样嘅时候，我先至慢慢发现到，其实我个人都几似呢一句说话所描述嘅一啲嘢嘅，因为我细个做嘢嘅时候都系会好希望可以做得最好，咁所以可能喺做音乐上面，其实而家变相都有少少嘅性格咧，系咁样去渗到出嚟嘅，所以好多时候都好多嘢系好慢先至出到嚟。有的时候啲作品都系要尽量做到、我觉得要好 OK 啦，跟住先至可以去将佢个作品俾人听咯。 即係好多人都話咧，即係有當一個人去事事都想做到完美嘅時候咧，即係我哋用一個好聽嘅講法叫做力尊完美，用一個負面啲嘅講法叫做強迫症，會唔會啊？力尊你本身個人都有少少強迫症，即係 非常之有強迫症嘅。即係譬如有時咧食飯咧執台嘅時候咧，即係有啲朋友話啊，不如執張台影啲相啦咁樣，咁總有少少嘢，我覺得係唔啱 feel 嘅咧，我就都話唔得，你再執下，再執下先再影咁樣嘅，係好固執嘅一個人。 食飯應該嗰個餸凍咗啦，都仲未食得到。 佢哋都習慣咗噶啦，即係如果一啲熟嘅朋友，其實已經習慣咗我係個咁嘅性格嘅人嚟噶啦。係。咁但係可能對於新嘅朋友嚟講，就會覺得好麻煩咯。即係第一次出嚟食飯嘅時候都要咁樣嘅話。 但係你會唔會覺得，如果樣樣嘢都，我所有細節都要做到十全十美嘅，其實係好難嘅。你自己可以做得到嘛，但要求人哋係好難嘅事。 咁我調轉，即係我對於人哋嚟講咧，我係成日都會話好 OK 嘅。即係我啲朋友一 send， 可能佢啲作品啊，又或者可能係佢哋另外一啲生活上邊做緊啲嘢俾我睇咧，我全部都會讚賞嘅。係，我係習慣咗一個就係先讚賞咗人哋嘅人嚟嘅。咁跟住，但係可能之後再慢慢同佢傾嘅時候，就話啊，不如呢度再執啲啊，再執啲，再執啲啊， 即係個踩嗰位就擺後面啦。 OK 喎，呢個。但是在你自己身上，你觉得自己对生活哪一个方面的要求是特别严苛啊？例如衣着啦、音乐啊、饮食啊等等，或者可能是其他都未顶的。 家的整洁啊、厕所啊。 是啦。 我真的答不到这个问题，因为我每一样东西都是。跟我一起读大学的朋友就知道了。即是他们通常呢就这样穿对鞋入房的。但是我读宿舍的时候呢，我住宿舍的时候呢，我是不让他们任何人穿我对鞋入去我间房的。是啊，我是表面上一个有少少洁癖 的现象的人嚟嘅，咁但系其实如果当我屋企冇人嘅时候咧，我可能就会冇咁整齐嘅，即系啦，会有时咧就系有呢句说话出现咗之后啦，就系大家都会觉得啊，你好似好追求完美，咁之后变相喺人哋嘅面前咧，就会更加刻意去放大自己呢个性格，咁但系可能有时自己一个人嘅时候咧，咁就会放翻松啲咯。 我觉得咧，终于明白咧，即系点解我哋每一次见到阿力俊咧，佢嗰个形象咧都好统一嘅，即系每次都系好西装骨骨、好靓仔啦，有种少八十年代嗰一啲嘅风格啦。即系原来呢一个就系因为嚟自佢对住自己嗰个形象要求都系好咁。完美嘅咁 样，系噶会噶。 咁会唔会系因为啱啱你讲嗰种对自己嘅要求比较高啲啦？咁所以可能系之前参加歌唱比赛，然后去到今年成为即系啱得出道，中间隔咗几年， 系 中间就系有呢一样嘢令到自己啊，不如再等下先咁。 系因为其实嗰阵时啱啱玩完比赛，其实一直都觉得自己仲系未系话非常之咁准备啊，同埋唔系真系话唱得非常之好，喺音乐上面嘅错位都唔系非常之高啊。咁所以想喺即系嗰个年代，其实已经发现啊，作为一个歌手或者艺人，其实斋能够唱歌其实都唔系好足够啦。咁嗰陣時候自己仲未減肥啦，咁我覺得自己喺個形象上面又未係非常之準備啦，無論音樂創藝上面又係未啦，咁所以就想啊，不如俾多啲時間自己先，係啦，咁啊直至到而家都覺得啊差唔多啦，咁樣去到某個 standard 啦，終於自己都接受到自己行出嚟可以表演俾大家聽啦，咁就喺呢段時間去慢慢培訓自己咯。 在这段时间花最多的时间去训练自己的是哪一方面？ 我觉得很平均，即是无论是做运动这个习惯去保持自己的身形so called， 还有饮食上面调节，因为我觉得无时无刻我都要准备定我是要走出来的、okay. 所以我每一天逼自己饮食其实都很严谨。跟住另外音樂上面其實就冇變相冇咁刻意嘅音樂上面，因為我覺得創作係好難去逼自己去做，咁可能有時候去聽到一啲自己想嘗試嘅音樂就去試啦咁樣，咁變相每一日恆常做嘅咧，反而係做運動啦、控制飲食啦，咁但係去做音樂嘅時候咧，變相俾咗自己自由度空間大啲啲嘅。系啦，到自己觉得啊啱位啦，咁啊不如试下写下啲新嘢啦，试下啲新嘅作品啦，写啲新嘅曲风啦，咁样去做咯。 喺呢一个即系创作过程咧，我哋而家可能见到力俊第一个印象就会谂起系 City Pop 系好多嘅咁样。嗰阵时系咪其实系一路去摸索自己嘅音乐路向嘅时候，已经系由 City Pop 开始中意起，定系其实本身原来都系有其他方向嘅，但系可能系呢几年慢慢 train 到自己变咗中意呢样嘢。 其实我有试过好多唔同音乐嘅类型，但系你见我其实一身嘅打扮咧，其实系我由 我諗大學開始我已經係好鍾意去旅行啊，或者去 exchange 嘅時候呢都係周圍去搵啲二手衫去穿嘅嘅一個人嚟。咁所以譬如我咁樣嘅打扮，然後我試下去做下可能啲 rap 嘅歌啊，試下做啲 trap 嘅歌嘅時候呢，我行到出嚟件事我覺得喂好似唔好啱， 但係有試過嘅。 係啦係啦，即係同我自己個 image 好似有啲唔係好似，即係本身自己喜歡嘅嗰個形象或者嗰啲風格都唔係好似，直至到去探索或者去到了解多少少 City Pop 嘅時候呢，我就發覺呢件事可能應該就啱啦。 咁但係頭先你講嗰啲譬如 rap 啊 trap 嗰啲，係 啊， 你真係有落手試過？ 我真係有落手試過㗎，係啊，絕對冇出過街。你想我可以咪後俾你聽 嘅。但係你覺得自己如果喺 rap 方面，你 rap 成點咧？你覺得自己俾幾多分咧？ 我諗都仲有兩三分嘅空間嘅，歐作一百分。 兩三分嘅空間係爭兩三分， 有兩三分歐作一百分嘅呢個分數。 你真係要求好高啊！咁樣即係好難係，我覺得好難係俾一個兩三分自己，因為基本上你嗰個拍子啱。应该都唔止两三分 了。我觉得真的不是，有啲夹眼咯，感觉有少少似以前数白榄嗰种嘅感觉咯，出到嚟会。 哦， 咁啊，譬如你参加比赛嗰段时间，就 suppose 即系参赛作品就系自己好喜欢或者擅长嘅歌。嗰阵时玩嘅系咩歌？ 嗰阵时候玩张敬轩啦， okay， 唱张敬轩嘅歌啦。可能陳奕迅嘅歌啦，因為以前嗰個歌唱比賽嗰個年代咧，係好經常要我哋去揾一啲歌去展現自己嘅嗰個技巧啊，嗰啲高音嘅能力啊，去不斷去 show off 自己把聲嘅，係啊。咁但係去到而家，我覺得反而唔係咁需要呢樣嘢，我反而覺得自己最緊要係喺個音樂創作上面係要舒服啦，同埋可以真係做到自己。咁呢樣嘢係喺呢段時間入面，我除了去訓練自己可能音樂上面的錯位之外，都要去逼自己去跳出的一個框框的地方，就是最重要是做一些自己覺得舒服的音樂，唱得舒服的一個風格咯。 咁嗰時有冇俾過自己一個 timeline，即係叫做比賽完咗之後啦，咁我俾自己可能幾多年，跟住我希望 achieve 啲乜嘢咧，跟住去到幾時一個咩狀態，好啦，咁我先至會應承出道啦，咁樣樣。嗰時有冇定呢個？ 其實有㗎，我有定俾自己就係不如兩三年啊。但其實 turn out 而家變咗係五年嘅時間嘅， 即係比你預計中其實差唔多係 double 時間嚟噶嘛。你覺得花得最長時間？頭先講，譬如你有飲食啊，你有身體狀況，你音樂上面，你覺得花得最長時間係咪真係正正就係音樂上面個？ 其實都 係， 因為我覺得音樂或者係任何藝術啦，同我學語文係一樣嘅，同大家。都是需要浸淫的，即是你冇理由啊！今日我听到一首 City Pop， 我听日想做就做到嗰个感觉出嚟嘅。的而且确是需要花好多时间去摸索好多唔同啊呢一种歌曲类型嘅一个背景啦，佢哋可能是一啲少少嘅历史啦，甚至乎佢哋用开唔同年代用嘅声音系啲乜嘢啦，其实都是需要一啲时间你去自己去适应或者去浸淫嘅。 我头先觉得力尊有一样嘢讲得好好，就是而家喺当代做一个音乐人咧。唱歌好听是一个其中一个条件的，你可能要好了解本身音乐的性质，你要可能懂很多作曲啊、编曲啊各方面的事情。如果以你的经历去做一个例子，如果给一些建议年轻人说，喂好啦，你唱歌 OK 的，但是你真的要入行去做一个称职的音乐人，可能他们真的说，喂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开始，怎么编曲，怎么作曲，真的不懂。点样有冇啲咩意见俾佢哋？ 呢一条问题我已经收到有啲朋友喺个Instagram 嗰度已经问我呢个问题啦。咁我同佢讲话，你去试下听多啲唔同音乐先，然后去基于你自己中意听嘅音乐，你尝试重新做个编曲俾我听啊。因为其实我正职系教书嘅，咁我有啲学生都会走嚟 show 俾我听咧，佢哋一啲自己去翻做嘅作品嘅。咁我系好乐意去同佢哋喺课堂以外咧，系去倾呢一个话题嘅。咁佢哋的而且确。已经尝试自己做过某啲歌手佢哋中意听歌嘅重新编曲，咁我会俾啲意见佢。咁我觉得呢一个系第一步，因为而家做一个音乐人啦，其实你要识唱歌，要识作歌，其实呢啲都系一啲我都觉得系可能系真系几基本嘅一个嘅元素嚟噶啦。咁但系你喺做嘅过程之中，如何去有自己嘅风格咧？其实系要不断一个 trials and errors 嚟嘅。 咁咩学校嗰度系咪本身你唔系教音乐嘅？就系 唔系教音乐？ 咁啲同学仔见到咦？ 阿 Sir， 你有出歌喎，咁樣嗰陣時嗰個 reaction 咪好有趣咯？ 都有趣嘅，都有趣。佢咧就霍西係試過咧，係喺個電腦度咧，即係雖然唔啱啦呢個行為，喺個電腦度已經播緊我啲歌啊，或者播緊我啲片出嚟嘅咯。係啊，我係好尷尬嘅。 但係你本身喺學校嘅形象算唔算係一個嚴師先？因為你都力盡完美㗎嘛。 我應該咁講嘅，我喺唔同身份嘅時候，我會去翻唔同嘅專業嘅咁樣。咁喺佢哋面前，我相信我唔係一個好嚴嘅老師。咁但係起碼我上堂嘅時候，我都會好正經咯。係啊，你唔可以蝦我咯。係一個咁樣嘅老師咯。 你教咩科啊？咁樣 哦，你估下 中文？ 中文點解咧？ 我覺得你講嘢啊、談吐啊，都係有、即係中文上嘅文化係幾好，個表達能力又好強，所以我覺得中文係好似你會教嘅嘢。 嗯，多成咧。 中文或者中史， 中史啊， 系啊，即系你嗰啲对、譬如你衣着上，你头先我中意揾啲 vintage 嘅，你应该系对啲旧物、旧事情有兴趣，所以历史应该关事。 其实 我 旧嘅， 其实我自己读书嘅时候最差系中文科， 估唔到、啊，完全估唔到、啊 我系教数学嘅， 数学 系啊嘛， 嘥穷嘥听阵就系你， 冇错。 真系完全估唔到、啊！ 我有谂过做一首 Cycle Side Tension 嘅歌，咪讲笑啫。 会唔会用音乐即系带入去教学入边啊？ 暂时未有呢个谂法住嘅。咁因为始终觉得我唔想两个身份好似比较模糊啲啊，我都想有翻个界线。即系我做音乐就一个身份，我教书另一个身份。我谂而家喺呢个世代入边，好多人都有双重身份或者一个 slash 嘅身份定位。其实我都觉得系好 common 嘅一件事情。咁但系。最紧要是如何知道呢两个身份的定位啊，同埋个界线啊，咁样。咁我觉得呢个是紧要的。 但我又好好奇想问，即系因为咧，作为一个教师，我个人老土啲啦，可以咁讲。即系作为一个教师，好多时候即系希望同学仔你哋俾心机读书，咁第时你去揾自己嘅追寻者嘅梦想啦。但系最基本一定要读好书先嘅，因为你即系有啲好嘅手牌揸喺手，你先有得拣噶嘛。咁但系好多时候可能同学见到，阿 Sir 你做老师，但系你又做歌手做得好出色，咁不如我多啲时间花喺。去追寻梦想啦，我去做音乐啦，咁样你会唔会觉得那个平衡线好难攞？就系、是、我点样可以劝到班同学仔？你喺呢个年纪、首先俾心机读书先，咁样会唔会都难难地咧？呢个位 有一定嘅难度嘅，睇下佢哋点样接受。但系我觉得我自己都满意，我而家已经做紧一个示范俾佢睇，就系、是、如果我当初冇可能用心去读书，咁我今日就冇呢个机会去一齐去发展呢两条路啦。系啦，即系你要有咗个入场券先。咁其实好坦白，亦都好现实咁讲，呢个社会就需要有个入场券，就系、是、你可能你嘅成绩要去到 OK 嘅地方啊，咁然后大家所谓嘅一啲规范，就系你入咗大学啊，搵到份好啲嘅工作啊，先可以发展你嘅兴趣。我觉得好无奈地喺呢个社会入边，我哋的而且确系要接受呢个事实噶。 听下有力津嘅都市爬行系我哋今日嘅嘉宾，一阵咧新闻翻嚟之后会有佢继续再为我哋介绍呢首歌。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警车在沙田追截可疑私家车期间，警员向司机开枪，司机的右膊中枪送院，情况稳定，他和车上的女乘客被捕。司机涉嫌危险驾驶、狂乱驾驶、行车证过期、未有有效驾驶执照，他和女乘客亦都涉嫌藏有工具可作非法用途，车上亦都包括两人的两岁女儿。事发在上周，警方说私家车在路上左穿右插、冲灯和逆线行驶，现场繁忙多车，警员开枪是为了阻止司机再对其他道路使用者构成危险，形容做法合情合法合理。涉案私家车泵把撞凹，司机位玻璃粉碎，另外有七架车被撞毁，包括一架的士、包括一架巴士、两架的士、三架私家车和一架警车。旅游发展局早前推出赏你住活动，由3月26号至5月31号，市民在本地零售及餐饮实体店消费满800元，凭最多两张机印收据正本，可换取500元酒店住宿计划折扣。旅发局说，听日上午10点起，市民可以根据活动网站所列出的参与酒店名单和联络方式，凭消费收据直接联络酒店预订。大约140间参与酒店的所有500元或以上一晚或连续两晚住宿计划都适用赏你住折扣，名额共20000个，先到先得，每间酒店获不同配额，额满即止。海洋公园表示，大熊猫仍然同乐乐的居所大熊猫之旅展馆今日起暂停对外开放，直至另行通告，俾两只大熊猫在最佳的环境下准备交配。园方表示，上个月下旬开始，雌性大熊猫仍然开始变得活跃，食欲下降，并且在栖息地留下气味标记。公园的兽医团队基于有关行为转变及荷尔蒙水平变化，确认仍然已经进入今年的发情期。雄性大熊猫乐乐同时亦都在栖息地留下气味标记，以及不时嗅探仍然的气味。團隊表示會密切留意兩隻大熊貓的身體狀況，以製造機會讓它們自然交配。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日氣溫介乎21至23度，吹和緩偏東風，晚間風勢逐漸增強。展望隨後一兩日大致多雲，風勢頗大，下週初天色較為明朗。現時氣溫24度，相對濕度69%。香港電台這次新聞和天氣報道完畢。 消息直擊報導。 Michael 首先跟進，較早前在觀塘繞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龍貨倉的意外已經清場，車龍大消散，一大車多。而在七咸道北去觀塘方向近山谷道的快線因為有壞車阻路，一大交通非常擠塞，車龍排到去渡船街天橋近果欄。現在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愛民村，東九龍走廊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車龍就排到近浙江街。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的車龍排到近演藝學院，西行過海龍尾近維園道，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入灣仔，龍尾都接近香港仔隧道道嘅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因为车多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北角政府合署对开，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苑，大老山隧道嘅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咁而将军澳隧道嘅九龙入口因为秀茂坪道有工程咧，而家将军澳道上行去秀茂坪道嘅支路，以及系去将军澳隧道交通都系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方面，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近星河名居段交通繁忙，龙尾分别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怡道。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为咗舒缓低收入住户嘅经济压力，关爱基金向合资格非公屋、非综援住户提供生活津贴，申请分阶段进行。由而家起，四人或以上嘅住户可以喺5月31日或之前递交新申请。旧申请住户收到通知信后，只需要答复回调确认资格。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21806666。 收到音乐嘉宾咧，系有今年嘅新人力津啦，咁啊有你嘅《都市爬行》呢一首《狮子跑步》第一首派台作品啦。咁啊，我同阿斌神咧会首先估下，我哋听完呢首作品有啲咩嘅感觉，诸如此类，然后咧就交俾你逐样揭晓咁 样。好啊，好啊，好啊。 好啦，咁我估先啊。咁因为咧，我觉得呢一首歌除咗个曲风上面好鲜明之外，我觉得其中一样咧就系、是、你唱嗰个腔、 嗯， 因为特别同你之前我哋有封烟过倾过， 系 嗰把声同埋而家听到嘅声，再喺呢首歌嗰个声咧已经唔一样啦。咁我就想估嘅就 系 其实选择咗用呢一个腔比较高音一啲、或者叫做迷幻少少嘅呢一个腔咧、其实你创作完整好咗之后，你俾好多人听，咁、可能嗰个反应都几两极，有啲就好中意，有啲就哇呢、這个市场接唔接受到咧？但系偏偏咧，我觉得力津你就 系 中意嗰种争议性啊，中意大家咁争议去讨论一把咁样嘅声音，所以最终就决定咗照用呢一个嘅腔口去将都市爬行推出。呢、這个就我估。 分神估咧就系因为第一次听到都市爬行呢个名嘅时候咧，我首先谂起嘅系林忆莲嘅。都市觸覺系列、因為三隻專輯，亦都係香港廣東樂壇好有代表性嘅 City Pop 作品啦。咁我就覺得啊，呢、這個都市爬行其實都唔係淨係一首歌咁簡單，可能係會發展出一個系列，可能 upcoming 嘅力津嘅作品都係會用都市做一個主題嘅，而呢一個都市爬行只係一個 first plug 咁樣嘅形式， 即係會有都市奔跑、都市攀爬咁樣， 係啦咁樣。 我覺得兩個都啱八成喎。我首先回应咗波成哥先，其实我系想有一个争议性嘅感觉嘅。点解咧？因为其实呢首歌其中一个创作嘅灵感系嚟自一套戏《The True Man Show》嘅。 系 咁个故事大致上就系讲嗰个人喺个电视城入边一直去俾人街住做生活上边嘅每一个嘅动作啦，每一日嘅 routine 都一模一样啦，原来都系一个剧本嚟嘅。咁佢最咧尾个幕咧就系讲佢行出个电视城，佢终于可以揾到个出口去行出个电视城。咁但我成日都会问自己，我睇过两三次呢套戏，我成日都问自己，佢行出咗去呢个电视城之后，佢嘅生活系点咧？系咪真系就代表住佢终于自由啦？吓，定系还是佢依旧系俾好多社会嘅规范去？界定住咧咁样，咁呢一个就系本身套戏俾到我嘅一个灵感，就系、是、讲一啲有争议性嘅嘢。咁所以我就决定用一把比较中性啲嘅声音嘅，系、啦。佢因为其实我觉得经历呢件事嘅人其实系不论男女嘅，咁所以我系想希望可以代表到大众去表达到呢件事啦。咁所以用咗一个中性啲嘅声音，而另外一样就系、是、亦都有个争议性同埋跳出自己嘅框框。正如你所講，你聽到我的把聲都唔係咁嘅，你聽我以前嘅作品可能都唔係咁嘅聲音，我都想嘗試去跳出自己嘅框框，真正去為呢一個男主角帶俾佢一啲自由咯。 因為我覺得我哋就算踏出咗個嗰個電視城出面都係我哋社會上面有好多規範，其實呢個係so-called 哲學上面一個無知之幕啦 ，face of ignorance 啦，去蒙蔽咗我哋嘅雙眼，令我哋睇嘢睇得好唔清楚。咁所以我亦都好想用一个自己跳出舒适圈嘅声音去表达呢件事，令到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哦，原来无论系呢个社会上面嘅男女或者任何嘅性别嘅定位都好，大家都可以去尝试跳出自己框框去做最真实嘅自己咯。 咁啱我哋讲跳出舒适圈呢一样，因为我觉得其实行出呢一步，哪怕系你呢只歌嘅 message 系咁啦，但系翻翻你自己本身，你要行呢一步，其实都好难， 好难噶。 咁系有冇啲嘢 trigger 到你，令到你觉得哦，我喺音乐上面经历咗几年嘅呢个嘅练习啊训练，我第一首拍头歌我就要行出舒适圈。有冇人同你讲过啲咩，或者有冇啲事 trigger 到你已经觉得要咁样做咧？ 其实我谂都冇好一件好特别嘅事情去 trigger 到我嘅。咁但系前几日啦，我记得系哥哥离世嘅一个日子啦，咁样。咁我都睇过一句说话系嚟自佢嘅，就系话艺术系冇分男同埋女嘅。咁呢啲说话其实我谂系可能我已经系睇几次，咁但系呢件事都 remind 咗我，就系唔好去受到太多嘅一啲社会嘅规范去逼使自己，或者甚至乎其实我做老师呢个身份都系令到我有同样嘅谂法嘅，即系有身边啲同事啊，又或者可能有啲前辈会同我讲，喂老师呢个身份喺呢个社会上面其实系咁样㗎喎，应该要保守啲㗎喎。当我去自己行呢一步去做一个歌手嘅时候，其实都好 risky 㗎喎。即係会唔会有人会有声音呢，觉得啊你唔可以喺你用你学校嘅影响力去带到去出面，然后可能 in case 你有啲任何嘅作品係會影響到學生，其實呢個自己都會好擔心。但我正正就係想用呢一樣嘢去除咗自己擴闊自己喺學校嘅影響力之外，我可唔可以將一啲正面啲嘅信息，又或者作自己嘅一啲經歷去分享俾學校以外嘅人呢？咁其實呢一個都係我自己一路以嚟去平衡兩個工作，亦都去平衡自己個身份定位嘅時候去諗緊嘅一啲嘢嚟㗎。 我覺得咧，今次力盡咧都市爬行可以用一個咁樣嘅聲音去表達咧，其實係好難嘅喺香港樂壇，因為我聽過其他嘅一啲歌手講啦，即係佢話香港主流樂壇咧。男聲唱女聲 demo 咧係一個禁忌嚟嘅，基本上如果係主流嘅唱片公司咧，佢係唔會俾你咁樣做嘅。所以我覺得力津呢個位都真係要同唱片公司係個關係好好先得喎。 係，我覺得公司真係俾好大自由度去嘗試去做唔同嘅作品嘅。咁公司其實都有同我傾過，係咪真係決定用呢首做第一首啊？咁我就話係。我覺得我第一步就要真係跳出自己舒適圈嘅話，就係要用呢一首。咁公司係俾 100% 嘅自由度去做呢件事情。 頭先講唱腔上面嘅處理呢一個啦，咁曲風上面 City Pop 頭先前面都輕輕講少少啦。但其實 City Pop 呢一樣嘅呢個年代裏面嘅嗰種音樂，你覺得即係你會揀選或者你喜歡，關唔關可能細個？例如舉個例，可能屋企人好中意。播嘅咁樣，令到你潛移默化中意咗咁樣。 我覺得其實喜歡某個音樂類型，除咗細個有聽開之外，係成個氛圍、成個文化嚟嘅。因為我記得我爸爸咧喺細個嘅時候咧，喺我細個嘅時候已經好中意喺屋企去儲一啲古物嘅。系啦，咁例如可能某个汽水品牌嘅一啲嘅古董嘅一啲玩具啦，咁佢都系摆满晒屋企嘅。咁所以我细细个已经系喺呢一啲嘅氛围底下去成长。咁细个佢亦都好中意喺电视度啊，去播一啲可能四大天王嘅一啲表演俾我睇啊，咁。咁亦都系有嗰个年代嘅一啲日本歌啊，甚至乎翻唱歌啊。咁所以对自己嗰个潜移默化影响系好大嘅，系啦，咁直至到大个自己去再试下探索唔同音乐类型嘅时候，咁又翻去听到，原来而家可能某啲欧美嘅国家，佢哋做紧嘅音乐已经系尝试玩翻嗰种嘅味道，甚至乎可能喺视觉上面都玩翻嗰样嘅嘢，咁我就自己都觉得，其实广东歌有冇咁嘅可能性去摆到呢啲元素入去做咧？咁样，因为我一直都会觉得啊，近呢可能十零年嘅香港音乐都系好听嘅。咁但係個元素比較單一少少，咁會唔會有多少少嘅廣東歌嘅可能性係可以出現到呢？咁我見其實今年都有好多唔同嘅音樂人，可能有做廣東歌嘅 EDM 啊，有做廣東歌嘅一啲可能係 rap 嘅音樂啊、trap 嘅音樂啊，咁 city pop 可唔可以係其中一個範疇呢？咁所以我就去將呢件事自己再做好啲， 去將件事擺出嚟咯。 其實 City Pop 咧，以一個音樂類型嚟講，其實冇呢樣嘢噶嘛，佢係一個 marketing terms 嚟嘅啫。其實佢只不過係嗰陣時日本好興一啲歐美 funky 啊，或者係一啲 dancehall 咁樣嘅音樂，然後我哋概括佢叫做 City Pop 啦。咁所以我都記得，即係之前力津做一啲其他媒體嘅訪問嘅時候都講過，其實 City Pop 係會因應個時代而轉變，有屬於佢嘅聲音。會唔會諗住話啊？不如我哋都擁有香港的 City Pop 或者是屬於2021年的 City Pop 沒錯，我都是這樣想的因為其實我自己除了在音樂上面的作品想帶到這個 message 之外，其實我自己都還有跟一些外面的一些機構呢去聯絡，去希望會做一些跟保育有關的一些的事情。那我覺得 City Pop除了可以定位咗一個音樂類型之外，亦都可以係一個文化態度，即係如何去帶出一啲可能啊，我想保留嘅本土嘅文化，可唔可以都做到呢？可能透過短片，可能透過影相，甚至乎用我可能最擅長嘅音樂去做。咁其實呢個係我最終想帶到出嚟嘅目的嚟嘅。 你喺視覺上，即係畫畫嗰方面、藝術嗰啲都係 OK 嘅。 我係唔係好 OK， 但我好有要求嘅都係。 咁已經有最重要嗰樣嘢，因為我覺得做美術嗰啲人咧，係真係最緊要最基本一樣嘢。 好慘嘅，係咁有你講話要改要改要改。因為我成日都話，因為我唔識做啊嘛，自己有時咁落手落腳同佢哋一齊傾嘅時候，又話呢個仲係爭啲，呢個仲係爭啲，佢哋係咁改係咁改。 咁啊，亦都要係時候估下頭先奔神嘅問題、就係呢個都市爬行 係 會唔會就係其實都係你嗰個 plan 入面嘅第一步啫？ 冇錯冇錯，呢個係踏出嘅第一步。咁之後其實都會去用一個類似嘅音樂嘅風格啦，去做一啲唔同題材嘅歌曲，可能講自己生活上面一啲嘅細節，又或者可能講人哋嘅生活細節，咁或者可能係甚至乎有啲係 side project 係會講到某啲嘅香港嘅一啲文化啦。例如我已經有諗過嘅，可能會唔會係有個題材講霓虹燈、例如又或者會唔會係講一啲手寫嘅書法啊，又或者一啲你見香港有好出名嘅啲紅色嘅字啊，係啦，嗰啲師傅其實我都一直有 keep contact， 去希望喺佢哋身上面攞多啲嘅資訊啊，咁同埋攞多少少嘅靈感去做，咁呢樣嘢係我成件事希望可以自己啊可以帶到出嚟嘅嘢，透過音樂。 咁譬如呢首《都市爬行》裏面用到嘅曲上面，即係特別編上面嗰啲聲音上面，大家一聽就覺得係見到好 signature， 或者一聽就有嗰個年代感，或者有個畫面啊。咁喺你創作嘅時候，哪怕係作曲，甚至去到編曲嘅時候，嗰陣時係喺一個咩狀態之下，或者你去尋找一啲聲音嘅時候，係經歷咗個過程，大概係點樣？ 我諗呢個過程就係同頭先大家講嘅內容都好類似，我就不停去到搜索啦，即係不停喺條街嗰度行。我好中意係做下，然后就落街行，听下我喺条街度听到啲咩声音。咁另外有时可能我会透过睇电影啦，睇一啲我觉得相关有关系嘅电影啦，甚至乎冇关系嘅电影，睇下喺啲电影或者任何其他嘅一啲艺术作品入面可以攞到啲咩灵感，哪怕亦都可能系一啲纯粹画面上面嘅。因为我头先你讲得好啱，我就系好中意嘅有画面嘅，即系尤其是自己做歌嘅时候，我系俾自己个要求最高嘅地方就系我一定要谂到个画面。喺我做嘅时候，我已经谂到个 M V 要点做嘅。如果唔系，我自己都冇画面，我就觉得观众更加难有画面。咁所以喺成件事嘅创作过程入边，我谂我留喺 studio 去做咧，其实可能系讲紧三四个钟头嘅事。咁但系我可能花得最多嘅时间就系喺过程之间，我如何行出条街嗰度听声音，去或者可能我走去电视嗰度睇电影，又或者碌手机睇下啲相片，去俾自己多啲嘅 insight 咯。 讲起 MV 呢样嘢咧，都有留意力津近期嘅一啲喺网上面发布嘅一啲 mashup 嘅作品，即系包括可能系 City Pop Crossover 呢一个嘅 Plastic Love 啦，仲有呢一个春光乍泄就去 Crossover 翻都市爬行啦。即系我哋都会见到系一啲尽量去呈现翻一啲好旧香港嘅景色。即係例如我好印象深刻就係佢有一部紅色嘅歌。系啦，就系、 是、我有嘅， 系啦系啦，即系你揸住嗰架红色嘅 golf， 然后就喺呢个尖东海旁度，咁样好有型咁样。咁你系咪即系喺你心目中嘅 picture 入边，你对于头先所讲嘅一啲city pop 嘅呈现方式，尤其是视觉上嘅，都会系好似呢一种类型嘅 style？ 会嘅，会嘅。我觉得呢个都系一个态度咯，即系我想表达俾大家听就系、是、其实好多嘢。 好似消失咗，但其實仲喺我哋嘅社會入面仲出現緊嘅。咁、我覺得呢一個 message 係我最想表達到，即係我唔係一定話要用一個全部都係用一啲舊嘅物品，又或者一啲古董去出現去呈現俾大家睇。但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訊息啊，呢個訊息係一啲好似大家已經忽略咗嘅嘢，或者慢慢消失緊嘅嘢，其實喺我哋呢個社會上面仲有價值嘅。其實只要大家去多啲洞察，多啲嘅留意，其實佢哋仍然會存在喺我哋呢個社會入邊咯。 你頭先講話個畫面好緊要，其實如果問翻力津你自己本身，即係我哋每一個人聽都會有屬於自己聽到都市爬行嘅畫面。 係， 其實喺你自己身上面創作嘅時候，係出現過一啲咩畫面嘅？ 我出現過其實同 True Man Show 以外，仲有另外一套戲叫末世列車。 哦，呢个剧版定电影版先啦？ 我睇电影版。 OK，我都系， 都系，我觉得系一个好重要对我呢首歌嘅启发嘅一套电影嚟嘅。我自己嘅画面就系类似嘅故事啦。我哋人不停就系俾一啲枷锁去困住我哋嘅脚嗰度，然后我哋不停去喺我哋个社会上面，我哋想爬到某个位。咁但係到底嗰個位係咪真係你自己最想到達嘅位，定係還是我哋其實可以走出嗰架列車嗰度，去做一個最真實嘅自己，去揾到自己一個屬於自己嘅世界？呢個係我成首歌入面最希望表達到嘅一個畫面嚟。 系都升翻，即系嗰种行，好似我喺列车尾嗰度， 系啦， 去到车头， 下车头 嗰、那个咁样。 但系喺呢一个题材上，你会认为即系货你自己去讲啦。都市棚你会认为它是一个相对悲观定是乐观的题材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听众自己 去演绎的一个地方。你见到我最拉尾那一句歌词，我是用了哪里在闪亮，哪里有乐章的。那我刻意地呢是没有用口字边那个哪的。但我觉得听众你是可以自己变成一个有口字边的哪。可能你未找到。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讲，我就觉得其实我知道外面的世界，或者一个我自己去撇除了一个无知之幕的世界，是更加属于我自己一个空间来的。那我是朝着那个目标进发，但是你们会不会呢？这个是我想给到他们一个思考空间的。 所以力津在简字那里他已经有想法，都说我们觉得你是中文老师的。 你不要怪我，我真的觉得他像中文老师，但估不到他数学都那么厉害。 但我觉得刚才力津有讲过画面，除了是刚才个音乐上面带到大家的刺激之外，我觉得咁多樂迷亦都好鍾意睇到畫面，就係你嘅，即係你嘅外形上面，成個裝束，我覺得呢一個好 consistently 係咁樣出現咁樣樣啦。咁係咪可能今年嚟緊嘅 project 上面，即係個曲風上面各樣嘢，如果符合嘅話，你會 keep 住都係見到就會係咁樣樣嘅。 頭先成個過程我都話，我覺得做自己係最舒服嘅，因為本身我自己都係好鍾意呢一類型風格嘅衫，或者可能係一啲物品啊咁樣。因為我覺得揾二手衫呢個過程係好有趣嘅，係一個緣分嚟嘅，即係我好鍾意探討人同人之間緣分，亦都好鍾意探討人同事物之間嘅緣分。有時買咗件衫翻嚟，我係唔啱嘅，咁我會俾人咯。咁但係如果有啱身嘅話，其實嗰種嘅 mix and match 係你翻到屋企先知道，原來可以咁襯，可以咁好睇。咁呢件事我係一直都好中意做，咁所以我亦都好希望喺嚟紧嘅歌曲嘅表现上面，其实都系将呢件事带出嚟俾大家。就系、是、其实原来去到揾一啲二手衫啊，或者揾呢啲二手古物，其实嗰种嘅有趣同我哋去探索音乐嘅可能性都系一样，都系好有趣。 嗱，如果我哋头先节目开头嘅时候用咗力津完美呢个 term 去形容阿力津，你俾翻一个 term 我哋，你去形容自己吓点样？你会用乜嘢 嘅？老师， 真系当佢中女系咁 啊！理你噶啦，你用一组数字去形容都好啦。 用一组数字啊， 聊嘢讲。 我会负面啲讲，自我中心啊。系啊，因为其实你知道我嘅性格就系好多嘢都好追求自己嘅 standard。虽然我系好乐意去听人哋嘅一啲意见嘅。咁但係有時人哋就算俾咗意見我話 OK 㗎啦，但係我覺得自己係未得嘅話呢，我都係會繼續自己去做轉移啦。咁我覺得呢件事係一直令到我好難加速去俾一啲 product 出嚟嘅一個嘅限制嚟嘅。 咁但係你自我嗰樣嘢，譬如呢一隻歌雖然曲詞編監 Mingy 都係自己，但編嘅時候譬如有同司機合作，監嘅都有 Bird 啦咁。 咁呢啲都係同人合作，咁你嗰個自我同埋對方嘅意見各樣嘢，你點拿捏啊？喺呢只 歌？因為其實我同 CK 認識咗好耐㗎啦，佢有一個大學同學，我哋由以前大家一齊喺宿舍嗰度嘈到全層都要投訴俾社監嘅時候，一個合作嘅一個朋友嚟嘅。咁所以我同佢個合作變相係好已經好適應咗大家嘅性格啦。咁而我同阿拔都係相識咗好耐，咁變相大家都了解大家嘅個性嘅時候，咁大家嗰條線就不停喺度調整啦。可能有時 CK 覺得已經 OK 嘅嘢，咁我慢慢接受啦 ，OK 咁就 OK 啦。有時佢覺得未 OK 嘅嘢，我又覺得 OK 咯。咁大家會慢慢去調高、調低、調高、調低。咁呢個亦都係我覺得人同人點解要認識得深入嘅一個原因咯。 有冇印象呢一首歌嘅有個咩嘅意見？可能佢提出或者你提出，都爭拗咗啦，或者討論咗一段時間咧、啊，有冇？ 我記得一開頭 CK 係同我講話個唱腔唔好咁嘅。 哦， 係啊，係啦、啊。咁、但係我依舊都係用咗嘅。咁呢個咪一個自我嘅表現咯。 我終於明佢之前講嗰五年去咗邊啦，就係為咗去同唔同嘅人去認識嗰個時間長啲，然後討論咁。咁我開始擔心啦，因為做音樂咧，你知道香港嗰個速度好快速噶嘛。咁你又變相要慢工出細貨，你唔會太慢噶嘛，係、嘛？ 我又唔會嘗試太慢嘅，我盡量會變快嘅而家。 咁最后呢力津今日其实佢係准备咗一份少少嘅心意俾我哋骚动音乐嘅听众嘅。就係准备咗头先提过啦一啲 City Pop 嘅 Mashup, 咁佢就有一个最新嘅一首就会俾我哋首先播出就係、呢个都市爬行同埋 The Hearst 千世书嘅呢一个合作嘅。咁大家就可以听得到啦。咁大家亦都可以期待都市爬行之后力津嘅派台作品又会系点样嘅呢咁係啦今日再次多谢力津你。 多谢你。 Thank you!